天上的一粒孤星怎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一件单独的事件怎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呢？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联起上来，才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有思考、有想象的星座。弥敦道证交所每位嘉宾所讲的说话，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发出的光芒，勾画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不同层面的一张图画，给我们细心欣赏、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后的意义。 今日 full team 上陣咧，就有現場幾廿個現場觀眾咧，大家聽緊呢個或者睇緊我哋呢個奪命撈鬆嘅，都要做下興，快啲撳錢。第一、第二就係話好多人投訴，話我哋嘅廣告成幾分鐘，有啲甚至十分鐘。咁咧就係咪話我哋特登去玩佢哋咁樣？其實唔係嘅呢個，因為咧即係我哋而家我哋嘅節目差唔多係全港收視最高嘅呢個時事評論。 咁勁！ 我哋兩邊播啊嘛，大佬。 係喎， 加埋曬嘅話，我諗成十 萬。我哋有一集咧，我哋計個條數有成接近十萬。 十萬係啦。 啊，咁所以咧就廣告啲標題點咯。 我哋好多標題黨， 廣告就會越嚟越長嘅。咁所以咧就我有兩樣要求。第一就係咧，當個廣告長，大家就唔使睇曬喺個 YouTube 片嗰度。 去廁所先。 唔係你就先，係咪篤一篤嗰、那個？如果你 iPad 或者 iPhone 睇嘅咧，就先喺個廣告播緊嗰陣時篤一篤。咁然後喺右上角就會出現咗一個 box 啦。咁喺個 box 裏邊咧，你一撳入去咧，就會咧有個 browser 咧，就去開翻咧就係個廣告嘅 page 嗰度。咁咧佢就會一路喺度播。咁你個畫面就會翻翻去咧原本嗰個嘅 YouTube 我哋節目嘅畫面，咁就唔會干擾大家咧喺度睇呢個 archive 嘅。 iPad、iPhone 都係咁啊。 係啦。哦。咁咧就另外第二樣咧，就係為咗對付嗰啲標題黨咧，我就即係呼籲大家，我哋啲題咧就老土到不得了嘅，其實同我哋嘅人差唔多。咁所以咧就唔夠吸引啊！ 喂，但係呢兩個以前都係周刊嘅工程， 喂，你佢唔好立埋我，我啲標題好掂嘅喎， 係咩？ 係佢啲標題。周刊創刊28年，係28年前，我係1997年，所以你可想而知，我哋嘅聽眾1997年都未出世，我哋嗰啲標題黨係講緊28年前啊！你知唔知啊？ 唔係，我而家嗰啲咧係20多歲僆仔，30歲幫我起嘅，佢係真係好有心機喎，即係聽曬我哋嘅節目。 就是、是所以我就 你上曬 YouTube 佢慢慢再捽嗰啲題咁樣， 唔係所以咪咯，我哋就將俾花生台俾下去唔得噶嘛，我哋 係咯，咪咯， 專登讓菜 係啦，咁啊讓咗一輪，而家就要收復失地啦。咁就大家嗱，如果你哋有好嘅標題咧，就希望大家咧就寫明 top 標題 dot dot 咁啊得噶啦。咁我哋咧就係會揀一啲好嘅標題咧，就係攞嚟作為我哋 archive 咧 抽獎遊戲嘅節目咁樣係嘛？ 咁又冇哦，因為你冇撳錢，我就冇得抽獎。如果你想抽獎，就撳咗錢先。咁咧就我哋就系标题比赛，就系大家起一个最呢个吸到眼球嘅标题。嗱，咁我就即系叫做先就系抛砖引玉啦，咁样。咁就头先我就起咗个题嘅，叫做上英小明 Ronnie 有爱，林党庆林郑霸王硬上弓。嗱，咁大家觉得 好？ 嗱，呢啲唔系呢啲得， 呢啲系97年嘅时候一仔 好过你之前嗰啲。好過你之前嗰啲 嗱，呢啲就似啊 似嗰陣 教協啊張文光嘅風格啦。張文光嘅演詞永遠都係排比啦、對偶啦，然後跟住一點啊分三點，三點再分九點噶嘛。 似係啊，韓中璇啊，嗱高手 噶。韓中璇邊個嚟？ 哇！你唔識噶？你要講笑啊！你城報老總啊嗰陣時。 城報咩嚟噶？ 我哋以前 仲有人睇。 你講開張文光，以前張文光係啲偶像嚟噶。 韓中璇啦、啊， 不神啊！ 一舉手。呢、這個問題。可以分為點、扇面， 哇！ 大佬， 唔係點裏邊再分三點，三點裏邊再分三個細點。 我哋先嚟呢個點先咁樣 啦，嚇。跟住講 第一、都未到第二、第三，跟住我哋哇， 第三嘅一， 跟住未到扇面。 你以為喂？你以為三點完啊嘛？講到第三點啊，跟住係第三嘅一。 我哋再 elaborate 一下第三點 啊！講完之後都已經去唔到扇面瞓咗啦，已經係。嗱，咁所以咧就呢個要多謝大家繼續支持啦。咁咧就係記住喺 YouTube 嘅 Super Chat 裏邊撳錢。如果你嘅廣告太長咧，你咧就唔好唔睇，你就咧篤一篤個廣告先，然後咧就喺右上角跳咗出嚟咧有個box 一篤篤入去啦。咁咧就會帶你咧去到嗰個 page 嗰度噶啦。咁就我哋即刻有錢分添噶。 咁犀利？ 系啊系啊。 好，今晚宵夜靠佢啦。 秘技嚟啦，嗱，唔好花生台啲友讲啊，千祈唔好同李永达讲。 冇。 好啦，翻嚟咧，我哋就讲下呢个 回归正传啊，要 变革派遣人啦。嗱，我离身先，当年派遣我就喺政府里边。 哦，六千蚊系你嘅桥嚟嘅。 2010年系啦，2010年。咁啊，当时咧就2011年嘅財政預算案，咁就6000蚊通派。咁當時咧，其實所有都考慮過嘅，而最終咧，嗱，我唔覺得陳茂波今次因為佢戇居咁簡單，而係因為 A.O. 諗嘢咧，佢一定會建議你落 N 種關卡，令到咧嗰啲錢唔好嘥咗啲無謂人嗰度。嗱，佢覺得有啲無謂人嘅。 喂，我想問翻你一個問題先。你嗰次派六千蚊咧，我因為我唔記得咧嗰陣時有冇退税先，因為退税加六千，因為淨係派六千咧，記唔記得啊？ 唔記得啦， 唔記得。 嗱，但係當時的而且確係討論過，而成個即係 A.O. 應該有，起碼都會繼續退差餉 或者回饋電費啊嗰啲乜嘢。咁但係咧就係當時咧，如果你聽 A.O. 講咧 ，A.O. 就好絕嘅，一定諗啲嘢。你記唔記得嗰陣時曾經有個俾人鬧到即係撲嘅一個措施就係19支煙啊？ 記得 過關啊！ 屎橋嚟啊！ 係啦，嗱， 我以為你度嗰啲冇用， 唔係呢啲係絕對係政務官 俾你戒咗煙喺度搞我哋 十幾萬人工，佢就度呢啲叫屎橋啦。 嗯， 點解咧？就係佢覺得好絕啊！佢覺得我仲計你唔到你班友19支煙，你點戴啊？ 只要咁，我咪吸一支跟住行入境。 咁你咪要將個包煙拆咗佢咯。 嗯， 你明唔明啊？你就唔可以帶翻嚟轉手咯。咁你只可以拆咗支煙佢。咁啊，俾人鬧到咧，就係但係佢覺得咧係絕世好橋。所以今次派錢落咗咁多層關卡咧，我覺得亦都係下邊嘅政務官咧就去建議嗱。但係阿陳茂波角色咩咧？你見到呢啲咁柒嘅建議，你應該 turn down 佢嘅。其實你唔應該俾。 我覺得呢個係一個 mental exercise 咯，因為我都喺度 check 緊自己啊，究竟有冇份？如果係跳18歲以上有份，跟住再跳就係咩唔係嗰啲咩高齡津貼啊咩又有份，跟住再跳，跟住冇啦。因為佢真係一個 mental exercise。 我同你啱啱，我因為我未係喺政府做過啦。我當初睇呢個新聞嘅時候，我就覺得哇，喺阿陳茂波下低反映出下低呢 A.O. 冇做嘢喎。我當時直接嘅感覺就係話，喂，好似俾個叫做俾個氹你踩喎。我當時嘅感覺係咁樣樣啊，即係我覺得喂咁明顯，其實喺嗰刻你問我嘅意見就係唔派。乜都唔派，我嘅意思 唔係我所以覺得好奇怪，即係我同你嘅觀點今次咧係一樣。 嚇！ 喂，你派你就派得鬆手啲啦。你六揾六七嘅 冇得鬆啊，因為 俾我做 mental exercise， 聽我自己有冇份 嚇？仲引人犯罪 係咩意義咧？跟住咧，我哋個個人咧都喺度問緊自己，或者問緊其他人，包括我外父外母啊，都喺度研究緊，就話究竟我有冇嗰4000咁樣。咁我就去同佢逐個問題 assess 啦。因為點解咧？你有冇物業啊？你有冇退差餉噶、啊？咁諸如此類，跟住啊，又有冇交税噶、啊？咁樣、哦、跟住最後咧，我外父都中，因為原來佢好應該申請嗰個高齡津貼啊，大佬。 哦，咁啊， 70萬 可以 top up 應該 top up 到4000。 有冇交税先？ 佢梗冇啦。 唔係，即係如果 70幾80歲， 如果佢高齡津貼係咪出3000啊？有冇啊？ 唔知佢搞， 所以就如果你有 sweetie 嘅話咧，佢可以 top up 到你4000。 唔係，但係佢層樓咧就已經俾咗我老婆嘅家姐噶，所以佢又冇份。 你明唔明？頭先你哋兩個討論就已經顯示出今次呢個派錢嘅荒誕之處啦。要咁樣討論法， 唔係最荒誕咩咧？係你 declare， 如果唔係咧就是、你 criminal。 呢個咪係個問題咯。另外一個我覺得今次最戇居嘅就係引人犯罪呢個 point 啊。因為點解到最後佢話我俾你咩咧？譬如舉例，我退税。是退不夠4000元的，我說喂你退了2000元給我，你可以攞埋那2000元，不過什麼呢？你要 declare， 因為呢他是為了省卻、那個 如果你的 checklist 你漏了一項就糟糕 了。喂，但我有機會漏的喎、 啊。是啊，有機會漏的。 你一是呢就引我。 不是，因為很多人都不明白 的。是啊， 因為一樣東西很簡單，有些人說、哎、喂我沒什麼交税啊，幾嚿水。我喂不是吧，阿哥。其實你可能是之前扣了20000元税，所以你不用怎麼交的。 喂，還有啊，因為整件事太複雜，包括你夫婦可以合併報税噶嘛？ 合併報税 係啊，你太複雜。仲有嗰層樓啊，你話冇物業喎、啊，層樓如果係兩個名咁點啊？ 喂，不如咁啊，喂，呢门可能系一门生意嚟嘅。 系啊，不如你可以开 你嘅会计师楼。 Consulting service 系啊，收五嚿水 系啦、 啊，成功攞到4000先收， 系、啊、 好似打官司索偿咁样。 咁但系我可能好搏命嘅时候就话，诶、哎，系咪都申请咗先咧？ 爆烂 嘢，全部虾嘢，hello。 所以我就话咧，嗱，我觉得有原因嘅。除咗你话政务官嗰啲十九支烟嗰啲逻辑之外咧，第二样系咩咧？就系、是、嚟自林郑嗰种嘅叫做唔瞓巢。佢就係唔想派，而迫於政治形勢要派，就喺一種咁樣嘅一種情意結下邊咧，就去度出嚟嘅。嗱，因為你記得佢曾經鬧過阿胡蘇話佢派6000蚊噶嘛， 反子嘛，你話 話佢反子啊嘛，同埋當日喺政府裏邊咧，大力反對鬧阿胡蘇嗰個都係阿林鄭， 係林鄭。 所以林鄭今日 出嚟競選都係鬧佢，係 啦，佢要著阿胡蘇個舊鞋咧。喺佢一個 ego 咁大嘅人嚟講咧， 咪中間落墨。 唔係實際上已經好痛苦啊！佢 全民派錢啊， 所以佢唔能夠接受全民派錢，人人六千呢個觀念。 你啱講出阿林鄭嗰個心結啦，但係我話俾你聽，阿林鄭，你而家係全民派錢噶，你唔好喺度走呢啲咁嘅所謂太複雜咗，你係複雜咗，你唯一嘅分別就只不過係攞錢複雜咗啫嘛。但係你點會唔係全民派錢呢？我嘅意思就係話你到最後你因為依280多萬人。加埋之前嘅退税，因為我點解我唔記得之前咧依、這個6000蚊嗰度有冇退税？應該係冇嘅，應該係冇退税嘅。 冇喺我哋嘅直接啊，直接税裏邊退咯，間接税有 係嘛？ 差餉嗰啲有。 所以喺某個程度上，你今次咧加埋呢個4000蚊落去咧，其實實際上面咧，香港人個個都受惠嘅。個個都攞到錢嘅，喂，你點會唔係派錢呢？你今次係派錢，不過你而家為咗好似阿世良你頭先所講啊，為咗面子問題，你唔肯承認今次係全民派錢，於是喺中間咧就加曬依啲咁嘅所謂嘅 落閘啊，落閘啊，係啊。 第二，我覺得喂，你落閘都好，但係其實個問題喺邊一度咧？我頭先講，你除咗係引人犯罪，你令到我哋依啲可能唔清楚，有機會係誤墮法網，有機會誤墮法網。第二咧就係話，我覺得。喂，你真係點你都講唔通嘅喎！你而家咁樣樣，由起初嘅時候，你所講嘅嗰種嘅咩新咩新 新理財哲學，理財新哲學， 你嘅理財新哲學喺邊度？ 冇，咪就係落閘咯。 原來真係落閘啊！ 係啊，與 就係落閘啊！ 咪與民為敵咯。 唔係佢呢套咧，就係當年戴卓爾夫人嗰套咧社會福利嘅模式。我哋就叫做即係 用喺最需要，用喺最需要嘅人身上。 唉，呢套嘢老實講已經 out 曬嘅啦，大哥。即係你咁樣喺度搞啲行政費，我使幾億話？行政費， 行政費5億到啦，佢話。 即係戇居啫。 派210億就使5-6億人行政費。嗱，呢個都係奇怪嘅啦。但係第二，我覺得 你唔好以為五億啊，唔好以為五億，因為點解咧？嗱，五億咧，佢所謂嘅行政費咧，我懷疑佢係未計咩咧？因為派錢呢樣嘢要請多嘅人。 不如咁咧，外判俾我哋幫佢做 assessment 啊，不如喂， 外判城寨派啦，不如 係啊，我哋幫手做 assessment， 我唔信啦， 邊啲得邊啲唔得，係嘛？ 如果我就好簡單，一個人都唔請，黎春都派，係嘛？就係、是、咁簡單，個個拍手掌，冇人會孖叉你，所以我就話嗱，呢種除咗佢個概念上、觀念上唔可以著阿胡鬚舊鞋之外咧，第二樣我覺得係咩咧？係迫於政治形勢嗰下，令到佢情緒，即係嗰個人好唔平衡，係要令到你班友攞唔到為止。因為佢係咩咧？我覺得啊，你諗下喺預算案發表之後嗰兩個禮拜裏邊，唔單止陳茂波民望插水，成個政府民望插水，預算案本身係2008年以嚟最差嘅一個即係評價嘅預算案。咁你建制派要夾啦嘛？因為建制派選舉又好，曾鈺成又好，都話派錢嘅喎。 係啊， 其實曾鈺成最激進喎，曾鈺成話制度性派錢嘅喎， 嗯， 即係話每年嘅財政盈餘而家超過某一個水平即派喎， 係啊， 澳門咁， 係啦，唔使嗌嘅喎， 啱啊。我同意啊， 我贊成咯。咁所以我就話咧，佢係唔夠票過啊，個 appropriation bill 啊， 喂， 嗰個撥款條例草案唔夠票過啊。 但係仲有一樣嘢，你知唔知今次佢嘅派錢嘅方式咧，其實係接受咗民主黨嘅建議嘅。 啊，又係民主黨？ 民主黨話六千啫嘛，其他冇分別㗎。裡面而家嗰種嘅重重框卡咁，即係派法咧，其實係民主黨建議嚟嘅。 唔係，所以我咪話咯，第一， 所以你從依件事你都睇得出，其實。七七七係真係 水乳交融啊嘛！你同咗同 民 主黨 係水乳交融。其實某個程度上，你可以話 人生目標一致 你可以話係七七七，亦都透過今次派錢咧，其實係某個程度係籠絡咗民主黨。你話六千嘛，我而家派4000嘛。 哦，唔怪之得啊！ 咩重重關卡有冇講先？民主黨 嗱，民主黨唔係話講全民派錢嘅喎，事實上唔係咁嘅喎。 有 民主黨本身亦都係反對全民派錢嘅喎。 OK， 明白。 咁所以你睇到咧，我話就算連派錢今次咧，都係同我哋第一節嘅內容咧，都係有啲關係。 水與交融， 係佢其中一樣嘢係 講一齊 搞緊大和解啊。 咁佢有 民主黨 嘛？個橋梁咪今日出嚟講 啊！羅志光咯， 橋梁咯， 橋梁咪羅志光。 呢啲就似嗰啲高 IQ 羅志光，聲稱佢 IQ 唔知一百六十噶嘛，成日喺我哋面前講， 係咪？ 你冇同佢講， 你信嗰啲 IQ test？我都一百四十几喎，大佬。 咁唔信， 咁啊真系睇唔出喎。 系咯， 真系唔信。 求其填啫嘛，求其填啫嘛。 真系完全睇唔出啊！真系。如果你都一百四十几啫，咁啊罗志光一定留噶啦。 仲有个 graph 啊，几开心啊，几兴奋啊。嗯、即系话时话，而家话饮大两杯，叉开嚟讲咧，就系头嗰10% 嘅人啊，大佬屌。 你系属于 你 系 实头十分 啫。哇！跟住话我系似咩咧？爱因斯坦喎，你仲惊啊，大佬？ 喂，呢啲就 base 嗰啲心理测验啦。 系啊，大佬， 我 十几年前做， 有冇淘宝先嗰阵时？ 未有，未有， 未有，即系呢个测验。 你冇，你 未有阿里巴巴， 你冇将 Facebook 啲心理测验攞嚟讲。啲IQ 测验嚟咋嘛？你嗰啲 嗱，咁啊证明一样嘢啦。凡系 IQ 140到160嗰啲人，从政一定扑街，包括罗志光。 咁啊，所以我哋睇个仆街啊，大佬。 嗱，呢啲似罗志光啲嘢，我觉得 屎桥啊， 唔系，除咗 A.O. 帮佢度之外咧，你要上边啲人啊，我觉得啊，林郑系唔信陈茂波嘅，陈茂波为咗一毫子会带粉嘅，唔系即系系啲听众话俾我听噶，我话十蚊上次， 人哋话一蚊噶，你唔好屈人。 唔系上次我话十蚊，跟住好似你话一蚊嘅，咁跟住听众就揾翻嗰段 一毫子啊， 一周刊嘅访问系为咗一毫子会带粉嘅， 因为佢太穷啊， 系啦， 僆仔嘅时候即系要不择手段啊，乜都做得出啊，条友。 林郑系唔信陈茂波嘅，所以佢呢啲嘢一定系干收罗志光。 嗯， 唔系你谂下嗰个 logic 都系啦，由关爱基金牌已经系俾咗个 label 你。即使我有份啊，你有份，佢有份，喂，咪走去揾關愛基金唔係啊嘛？即係呢個 label 啊，好難睇啊！ 我都覺得唔鋸啊，係嘛？ 喂，第二就係、是、哇，大佬六七個條件喺度掃落去嘅時候，我以為第一個得，第二個得，第三個得，哎，屌，第四個唔得。 喂，到你仲有啊？到你下年二月嘅時候都唔記得件事啦，大佬。 下年二月未排， 未登咪登記咋？ 係啊，開始登記啫。 你仲記唔記得件事啊？ 未派 舊嗰陣時候啊，2011年嘅時候啊。我記得我喺選舉 八月已經派啦，八月派啊， 六七月嘅時候同街坊填貨， 係啊，八月攞到 check。 喂，你 八月攞到 check 嘅，你有個 model 喺上年做緊，點解你唔繼續做落去咧？ 佢就係唔著留下一胡鬚舊鞋啊嘛。 呢個此其一，第二咧，事實上啦嚇，我又覺得，因為佢今次咧，陳茂波咧，點解我會覺得咧，就係話你應該唔好派，因為點解咧？你其實你陳茂波你第一次發放出嚟講嗰樣嘢咧，唔係已經係派咗好多嘢出去噶啦。你已經派你呢家話咩保話咩要為咗留保留啊保留啊 保衞啊 保衞啊 你保留十位 保留十位 保留十位 真係咩四字詞語嚟㗎？真係你啲文學修養好過我喎、啊！保留十位 路有十位我就知 唔係咯， 保留通渠我知 路不十位啊屌 路不十位保留通渠我就知就冇聽過話保留 保留十位真係唔知咩嚟 保留啊真係十位。兩樣嘢係重複嘅，根本係呢啲咁嘅垃圾中文。 嗱，因為你咧，你而家因為你之前咧又退稅又諸如此類嘛，你而家所以咧你要再派6000蚊，如果唔係4000蚊俾所有人嘅話，咪有啲人攞好多咯。 唔會啊， 有呢個問題啊嘛，即係譬如 佢只係製造一個客觀效果係咩咧？係一個叫 force 嘅 expectation management， 即係我哋聽完之後，咦好嘢喎、啊，今次醒喎、啊、政府，屌即係咁啊！在數緊嗰幾嗰七六七點嘅時候啊， 所以咧佢應該係堅持唔好派錢。 啱啊，啱啊， 我覺得堅持唔好派。你嗰個理財新哲學就通啦。 嗱，你 忍一忍，忍一忍嗰、那個即係喂，而家仲差過之前喎，我覺得。 同意啊， 因為佢而家嘅情況 喺度玩嘢嘛，你契弟喺度。 係啊，你堅持唔派。个完啦， 即系咁啊！好似 我都有期望啊，我以为我又攞到4000， 即系等于我喂啊，攞嚿芝士喂阿 Ali 咁啊，怼到埋佢口嗰度又攞翻，又再怼埋啲，又再攞翻翻嚟，第三嘢就咬你啦，系咪？ 系咯， 即系嗱，呢个就系咁嘅情况。嗱，我宁愿佢唔派咩咧，我仲赢啊！ 啊，赢咯！ 你唔派我守住个 赢 则 最少， 但系问题就系政治现实上形势比人强，我相信民建联系夹到佢爆啦， 即系话佢过唔到， 你攞唔够票过。你点你点唔跪低啊？ 唔好有咁多啦，你 因为佢攞唔够票过啊嘛。 你少担心， 你自己斟完之后就叫唔好有。 你 真系同陈茂波一样，自己劏房赚完之后就俾咗4000蚊，仲要卡住人哋唔俾人攞。呢个就系佢实际上，我觉得系 是因為我覺得他那個而家嗰個情況咧，佢政治上command唔到建制派。嗱，如果你話戴卓爾夫人，佢command得到保守黨啲國會議員投票噶嘛？ 同意啊，同意啊。 佢冇問題噶，佢咪照去咯。 喂，但係點解咧？你覺得嗱，因為點解咧？ 因為林鄭唔係建制派嘅共主嚟噶嘛。 今日咧，林鄭咧，其實喺訪即係叫做喺行政會嗰度咧接受記者訪問嘅時候咧，其實一句嘢爆咗出嚟，我覺得係有意思嘅。你知道林鄭講嘢，逢親咧佢。有口不對心的時候，我就笑兩下嘅，就去諷刺一下，即係呢種嘅 講法嘅。係忍唔住， 忍唔住諷刺。 隔你兩嘢嗰啲嚟嘅。 佢講咧就係咩？今次派錢嗰度咧，佢話啊，唔係捐錢俾民主黨嗰單嘢咧，就我又唔係邊個政黨選出嚟嘅。呢句説話有骨嘅，即係話我唔係你民，我唔係你建制派選出嚟嘅。 同埋佢有講， 我唔係民主黨，我唔係你建制派選出嚟嘅。 同埋嗰個 係習近平委任我啊嘛，大佬。 所以咧，今次咧，阿屈榮賢咧做翻一件好事，發覺 佢有咩啊？ 從另外一個角度，因為屈榮賢第一個發炮喐佢噶嘛， 喐啊七七七， 係啊， 派錢到， 係啊。第一個在唔知港人港地 送錢，捐 錢俾 sorry 啊，捐錢俾民主黨嗰下，佢係第一個喐佢嘅屈榮賢， 唔係因為， 所以佢點解要出嚟回應咁解？ 同埋好簡單，因為葡萄淑儀同埋李慧瓊都出咗聲嘛， 係特別就話我哋冇收到嘛， 係啊，特別係葉劉淑儀啊嘛，即係話我係你盟友，政治盟友， 你都唔捐俾我， 係嘛？有錢你就攞咗去小三，對喺佢心目中民主黨係小三嚟噶嘛？喂，大佬，佢哋李慧瓊先係大婆啊嘛。咁佢覺得就係話，喂，如果你唔派錢嘅話，咁我哋嘅政黨就要幫你背書噶咯。你個民望，成個預算案嘅民望咁。 喂，你個邏輯即係話派錢同捐錢係有關係㗎？ 啊， 你個邏輯 唔係唔係唔係有關係？我覺得佢係要， 我覺得真係有關係。 佢要補飛去 please 呢個。 我想聽下你講點解有關啫。 我覺得派錢， 我想講啦，派錢嗰個嘅方法係民主黨啊嘛。 哦，同意啊。 係啊，嗱，所以咧我又咁講喎，佢過唔到咩？你諗下，我覺得。今日啊，七七七最精警嗰句，我唔系边个政党选出嚟嘅。喂，呢句好精警啊！ 我有个政党选出嚟啊！ 你绝对喂，呢个民建联嗰啲 票倒落撑你，你得啊？ 啊，佢就 嗱，我系记者嗰时候，共产党唔撑你，你得？ 我系一人一票， 佢咪就系一人一票选出嚟， 就系一条友叫习近平用我一票选到我出嚟咯。 阿连都得啦，使乜你啊？ 我觉得 exactly 要同建制派讲嘅说话就系咁样样，唔系你选我出嚟噶，系习近平委任我嘅，大佬。即系话咧，我 你又系狗，我又系狗。 我嘅意思，佢财政预算案会通过到嘅，因为点解？我要掹民主党搞大和解，系习近平意思啊嘛。 啊，嗰个系中央意思嚟。 系中央意思嚟噶嘛？你班友嘈乜嘢啫？ 所以佢可以咁串咯，今日 系咯， 系啊， 系咯，我都唔理埋你。 佢嗰个说话充满负能量，我今日出嚟讲，佢话。我是人性化的表現、啊、大家如果覺得行政長官不應該這樣人性化我就下次不做咯、 啊、是啊充滿著 充滿著 不是道歉的 所以民主黨如果我是他呢吃住他這個勢退回給他三萬元 不用啦、嗯、捐給城寨或者捐給 Hong Kong Dog Rescue、啊、等等真是的 不是彩虹行動捐去 唔系嗱， 彩虹行动 我同意一 样嘢， 真系 捐俾同志机构都得， 系咯、啊， 一定要呕翻出嚟，我觉得呕翻出嚟系即系。 天公地 盡快添，盡快嘔翻出嚟。 唔會㗎啦，佢哋諗住執執搏嗰骨。 唔係啊，佢諗因為咁諗，因為接呢三萬蚊唔係個在於個數目嘅問題，係成個政治 implication。 唔係啊，因為點解我覺得而家適合嘔翻出嚟？因為而家七七七已經叫做都公開講咗啊，引起民主黨叫做 不 便嘅，我就唔好意思啦嚇，佢唔係道歉啊，唔好意思啦。咁跟住咧嗱，我覺得既然係咁啦，民主黨咪啱咯。喂，係真係 唔使唔好意思。俾翻你， 俾翻，唔系唔好唔好俾翻佢，捐咗出嚟。 唔系可唔可以咁咧？捐俾嗰啲专嚟处理家暴嗰啲机构，指明去处理梁振英屋企家暴问题，咁咪赢晒咯？系咪嗰啲咩风雨咩向晴轩啊、风雨兰啊嗰啲咧？可唔可以处理阿齐恩嘅问题啊？咁咪赢晒咯，可以。嗱，但系我觉得咧，佢就一定唔会再捐翻出嚟噶啦。 但系唔会啦，因为呢个系 political implication。 同埋你亦都睇到咧，林郑要挣脱建制派。嗰、那個嘅枷鎖，我覺得呢個係好清楚嘅、 嗯。 而佢亦都唔會係一個咧自把自為。如果唔係後邊有呢個嘅高人指點咧，佢係唔會咁樣做嘅。因為佢係一個謹小慎微嘅小媳婦。 嗯、 好啦，小媳婦做咗一年啦，我估咧佢就要爭奪呢個建制派嘅枷鎖。 當選一年啫，其實應該講翻 當選一年，當選一年 係啦。 咁問題就係究竟行得幾遠咧？以我嘅經驗咧，建制派係會用盡方法夾翻佢翻嚟嘅。而呢個夾嘅方法包括咩咧？作反啦、扭計啦，係一啲重要嘅法案、重要嘅政府重視嘅一啲財政撥款裏邊扭計啦。然後咩咧？林鄭最終都要翻返去大埔嗰度嘅。當年曾蔭權都一樣，無論佢講到自己幾有型，要建立自己嘅政治能量。整個紫荊中心出嚟去建立自己嘅即係嗰個政治團隊係冇用嘅，因為好簡單就係、你 deliver 唔到立法會嗰啲選票嘛。邊個控制住梁美芬嗰票啊？ 中聯辦 咪中聯辦咯，係咪？你甩到土共，甩到民建聯，甩唔到土共。香港嘅特首係要受制於土共，如果唔係嘅話咧，喂大佬嗰班友喺香港十幾年，中國嗰啲官員啊，你諗下係三年調一任，五年調一任。呢班友係十幾年喺香港，個利益關係盤根錯節。如果我夾唔到個特首埋嚟，我何來去兑現我啲利益啊？所以我就話呢個局係冇得拆嘅。其實林鄭佢係嘗試去掙扎，但係好快就會死嘅，真係嘅。呢個我判斷嚟嘅，遲早就會俾阿李慧瓊地玩佢一鑊金。你今次係啊，捐三萬蚊，兩面不是人，然後跟住呢個財政預算案裏邊晦氣地去派錢。就會有嘢去整佢噶啦，跟住係佢唔會攞阿爺嗰啲重要嘅工作，咩廿三條啊、國歌法嗰啲去整佢。佢會喺啲咩咧？一啲嘅政府最 concern 嘅開位， 攤派嗰啲 問題，公務工程同埋公務工程都未必啊。人事編制委員會，就會突然間唔見咗幾個開會噶啦。我話俾你聽， 太 Q。 喂，大佬嗰班友，你諗下由董建華年代二十年玩到而家，佢唔成精，點樣去夾特區政府？怎樣去夾個特首？怎樣去令到那些公務員跪低？二十年了已經是。 即 是你夠去玩？ 細良 remind 我一件事，就是當董建華最初九七年之後做行政長官的時候，那些土共呢左派呢經常投訴一件事、就是。 怨董啊那時的情緒。 就說他們經常是派些位給自由黨。 是啊怨董情緒嘛。 是啊因為為什麼呢即是你完全忠於共產黨你就做了他條狗。好啦，你完全反對共產黨咧，就變成反對派。咁唯有佢派俾邊個咧？中間嗰班友咯，就係自由黨啊、周亮啊、田北俊啊嗰啲，其實收最多着數噶。諮詢委員會嗰啲， 第一屆特區政府夾唔少啊，佢哋 係啊，夾唔少噶。 仲要鋪鋪清，每一次 lobby 佢又再夾幾個位翻嚟。所以我就話林鄭慢慢慢慢就會跌入咗呢個咁嘅 深淵啊， 一個深淵裏邊。好啱啊，每一次你睇葉劉嗰種葡萄。他就會鋪鋪同你傾，而家一地兩檢條例草案委員會葉劉係主席嚟噶嘛，你要 speed up 啊嘛，得，咁你點樣俾個公職啊陳家沛啊，城規會好唔好啊？係嘛？城規會全部地產佬都要睇個台戲喎、啊，梗係 hold 住呢啲位啦。機管局好唔好啊？房委會好唔好啊？逐樣逐樣夾。所以香港政治不可為就係咁嘅原因。因為共產黨嘅一國兩制就係一個 permanent failure system。邊個做特首？我哋三個嘅智商都160啦，我諗三個加埋佢啫， 140， 三個加埋 OK， 三個加埋， 誒，三個加埋佢140喎， 我哋每人十 得十咗， 都做唔掂嗰個位啊！我話俾你聽，因為嗰個制度權力分散曬，每人攞住一忽，然後冇一個大佬吹雞，你諗下一個咁嘅社團，一個咁嘅字頭，你點可能做得掂啲嘢？是没有人做得掂的，然后跟着他就赖了，逐个逐个特首都扑街的时候、就赖反对派，就赖肥佬黎，就赖香港电台，再不是就赖美国佬 CIA FBI， 跟着现在多个黄之锋赖晒了，已经是 赖到没得赖了， 赖不到你头上 就来了一轮都没有广告还不是赖到我头上，迟早就是最衰，就不是郭兆杰了，就是城寨了，是吗？即是这个就是我做这么多年在政府六年，即是我成日都想，其实他是设计了一个 permanent failure 的 system 出来，然后弯了的时候就不断就将个责任怼给你香港人，是吗？怼到有朝一日你作反呢，又说你港独，又再呕多一棍出来，然后跟着又再又是无间地狱。所以我走的时候我跟我的 AO 同事说，我说这个无间地狱来的，其实我都不会留在这里。因为你没办法没 exit 的，其实真根本是。你做公司你都会说有机会成功做一样东西，但是整个政府里面你留意一下，每做一样东西一定是失败，一定是失败。那你想最终你想其实那个是制度的问题。 定係人嘅問題咧？係咪因為嗰啲特首太過衰格，嗰啲官員太過衰格，嗰啲政務官太過衰格咧？而嗰啲政務官九七年之前都係嗰班嚟嘅喎。然後最後尾你發覺，喂，跟住就拉你後腳，跟住就係所有嘅權力揸住少少權力嘅人咧，佢唔係幫你成嗰件事啊嘛。 嗯、 你以為建制派係咩？我覺得唔係喎。建制派最終攞嘅係佢個人嘅利益嚟嘅喎， 卡位啦。 佢卡位之後，佢攞自己個人利益啊。 嗯。 而你拉布派好、自決派好、泛民好、戇居居係咩咧？你攤曬出台面啊嘛。佢哋所謂嘅維護公眾嘅知情權又好，維護政策嘅公義又好，佢擺曬上台面嘛。但係建制派唔係啊嘛。所以好簡單，你最終你唔靠黃志文咧。如果 deliver 立法會嗰啲選票係由黃志文吹雞嘅，唔係由林鄭月娥吹雞嘅。即是说个财政预算案的撥款条例草案你不够票的时候你再数票跟着特首办主任数完回来告诉你现在都还差十票的时候你不停低喂现在数紧了已经、 嗯、 所以我就说那个一定是建制派夹回来夹完之后还要揼你一镬所以任你揀了一是就真小人一是就伪君子两边都靠不住的其实根本是所以你一定是一个permanent failure 的一個 所以咧，從你呢個角度嚟講，得一個結論嘅啫。只有開放嘅民主嘅選舉， yes. 令到所有嘅特首出嚟選舉嘅時候 有民意授權， 你有民意嘅授權，同埋要向市民問責。 好啦，民意授權嘅話，咁我黨委書記坐喺邊啊？ 咁啊冇位坐噶啦，係咪？西環都冇用噶啦。 除非直選嗰個係黨委書記咯。 嗯， 你明唔明啊？只有一個體制就係習近平出嚟參選，成為 唔 係終極。永續執政的國家主席，這個就是普京模式了。 咪八一方，八一一落閘方案咯。 普京就是借呢一樣嘢，不過佢嗰個即係所謂新的獨裁制度咧，其實係幾成功的所有獨裁者要睇嗰本叫咩話？新的獨裁者係嘛？嗰本 《獨裁者的進化》 啊，進化 係啊。 喂，佢咪就係搞掂曬 進化咗獨裁者咯。 搞掂曬啲 NGOs， 搞掂曬啲新聞界，甚至乎暗殺啊，甚至乎即係揾個理由搞你啲錢銀嘅問題啊，令到所有啲人冚曬聲。 但係你唔好將 但係跟住咧，佢選舉嘅時候咧贏七成， 佢贏七成嘅喎， 即係吹漲喎。 因為佢 DQ 咗反對派最有能力同佢競爭嗰個啊嘛。 冇錯啦，跟住你諗下，佢連去英國都去暗得到殺，咪真係勁喎。我後屘今日喺度諗，因為你攞七成選票，你亂咁嚟嘛可以，大佬。 我話俾你聽啊。集帝模式一樣，最終嗰下佢永續執政一定係 搞選舉嘛？ 選舉一定搞選舉，你問我 有計嘅呢個方法。 所以你問香港，你話行普選體制，佢唔要嗰種模式添啊？佢唔要嗰個特首係香港人。 你唔知嗰時候美國 如果個黨委書記又有香港人投票咧？ 美國佬嗰陣時候咧，有一個叫 Brookings Institute 咧、 嗯， 有個阿叔咧同我講，佢話其實咧你哋唔支持政改方案咧，對習近平嚟講係一個 setback， 即係一個打擊因為點解咧？佢話 想做噶。 因為我嗰陣時候，我聽佢，佢話美國佬嘅分析就係咩咧？其實佢想試香港先，即係佢好似正如搞揀呢、這個書記或者係揀主教咁啫嘛。 我揀咗， 揀完之後，我用呢個模式去建立我個制度嘅認受性。 嗯， 係 啊。 OK， 佢知道認受性。 咁香港從來咧，無論喺經濟上同政治上咧，都係佢嘅試點嚟嘅。 嗯， 唔係佢嗰陣時候勸我㗎，嗰、那個鬼佬。 即系你接受啊 ？Brookings 啊，系啊，佢话啊呢个就要考验你香港人嘅政治智慧。嗱、啊，你唔应该净系睇香港嘅问题，你睇全中国。 咁如果你接受得到，嗯、你就应该支持中梵建交啦。 唔系我听下佢讲啫，咁佢阿叔咁，我梗系听佢讲啦。咁佢喺度噏紧嘅时候， 唔系我觉得唔系我唔明佢逻辑。佢劝你接受，接受咗对中国有咩好处咧？ 佢话嗱，你关心中国民主嘛？ 系啊，民主化 从来佢话民主都唔系一就而至嘅。即係經過一個好漫長嘅過程，包括嗰陣時候台灣咁，佢話你學下民進黨啦。民進黨當年即使萬年國代都好，我都要參選㗎。你唔通完全放棄呢啲機會？你以為一嘢就去到即係1996年嘅台灣咩？ 嗱，依個邏輯上托我同意，但係我覺得八一一落閘方案咧係 setback 啊嘛，八三一落閘方案係。是後退嘛？ 美國佬的分析同埋美國佬的分析啦，即係你聽一下，即係佢嘅 argument 喺邊度？佢就認為呢一個 set 咗個好嘅 model， 即係你香港人如果係關心中國民主，我懷疑佢喺度 sell 緊我，因為佢知道可能我都有少關心即係中國民主啊嘛，咪 sell 緊你咯。 One step ahead， 香港行先一步。 係啦，你讓一讓啦，你唔應該淨係睇你自己香港人嘅。 你放喺中國 context 裏邊咧，呢個鳥籠式嘅民主都係進步嘅意義。係 啦，佢認為即係習近平係 OK 嘅。他打擊貪污得到很多群眾的支持。 你現在再找回這個阿叔 問翻佢習近 平，佢唔見我啦，大佬，佢 Brookings 嘅大佬，人哋好。 如果你知嘢，如果你再問翻佢，你覺得今日習近平係咪 OK 咧？咁我估佢係另一番説話， 係咪啊？ 因為 我五月過去美國，我揾佢先 OK 嘛。 嗰陣時習近平， 嗰陣時習近平 好大企啊嘛，屌！ 嗰陣時嘅習近平 OK 嘛？嗰陣時就算喺香港人嘅心目中，習近平都係一個 OK 嘅人啊嘛。 但我覺得呢個咧，即、就、係、是、你同樣嘅邏輯啫嘛，即係話梵蒂岡嘅主教，我哋上次都辯論過啦。我話 even 嗰個波蘭嘅呢、這個克拉科夫主教。他都是天主教的神職人員，只不過他政治取向上面跟共產黨可以走在一起、 嗯、 所以即使波共委任他做主教，梵蒂岡是沒有問題。但是現在大陸的主教是老闆來的，為什麼他穿件道袍又可以，他穿件天主教神父的衣服又可以，然後他要你梵蒂岡給他認受性，他這個是不同的，本質上有分別的。其實我覺得就是說，將來香港的特首如果他給你直選的時候，那個一定是共產黨員，亦都只有得一個候選人，咁然後就你香港人去投票，去俾個認受性佢。咁你諗下呢個同民主我哋嘅意思，你都有一啲 definition， 有啲 substance 啊。 嗯嗯， 係同我哋所理解嘅民主、問責性、授權等等有關先得㗎。你唔可以全部都係淘寶嘢啊嘛，大佬啊！我而家唔係話要你等於西方式嘅民主100%，但你都唔可以全部係山寨啊，大佬啊！你整件維他牛出嚟，你話呢個係維他奶。現在還要你接受維他牛才是正派，維他奶就是假的，現在事實上是這 樣。不過你問我 G2000 你知不知道？田北辰被人 claim 回2000萬鑽頭啊，現在 做什麼？ 說他 賣貨牌，人家人家侵他權拿了那個 G2000 沒有，人家是2000 2000是啦， 人家是2000， 人家註冊先啊， 大陸人就註冊了一個叫2000，由 G2000 入了大陸的嘛， 他就去告人說人侵權， 不行的了。 跟住而家人哋調翻轉 claim 翻呢個田北辰2000萬啊， 唔得。 所以我就話等於呢、這個Michael Jordan 嗰個 brand 啊，大陸叫做喬丹。而家大陸佢告翻喬丹，走去告翻 Michael Jordan 啊，佢用咗人哋嗰個飛人嗰個 logo 都不得止啊，仲要告翻人哋要人賠錢啊！你諗下，即係話佢而家設計了一套假民主制度，然後告訴你這個是真的，跟住就將你那些真民主制度就說你是無牌，那你接不接受啊？那你接受就說你去委曲求全，去到一個地步就是你違法。 不過美國佬是很容易被他困的，我覺得有時候是，即我不知道他是被老共入了還是沒有入，即他在那裡 present 的時候，我記得那次的 occasion 是有，即除了我之外有羅冠聰和周永康在那裡、 嗯、 即他 present 這個 idea 給我們的時候、 嗯， 咁我就小心啦，我覺得 嗰陣時嘅嗰套講法同今日 雨傘運動之後噶啦，即系我哋清場係一二月啊嘛，我哋係五六月到去， 嗯、 即係見 Brookings 嗰個阿叔， 嗯， 佢 present 呢個講法俾我聽，佢話你要有智慧，你要明白，你唔可以淨係睇你香港人嘅問題，嗯、即係佢好 convincing 噶，好 persuasive 噶。 最近你睇到啦 ，Cambridge Analytica 呢、嗯、一類公司咯，佢咪呢一類公司咯，收錢就做。 李華明都識講噶，習近平捉緊盤好大。 係啊，政治公關公司咯。 喂，大佬，我飲緊酒嚟 喎。好啊，同佢做節目好危險啊，飲酒。 唔係咯。 將來習近平就會係中國民主之父，你信唔信？你諗下， 我你唔知我聽咗三年啊。習近平是會平反六四 的。唉、哎，你問下，你問下何俊仁聽過未啊？一定聽過。 何俊仁聽得多過我，懷疑。 一定聽得多過你。 所以何俊仁，即係你個卑躬屈膝。 唔係，我依樣嘢我要承認嘅，習近平真係好叻嘅，好犀利嘅人。即係你睇到佢喺個外所謂嘅好多消息咧，係、嗯、外面轉翻入去啊，咩買多收購多維網啊，諸如此類。嗱，依啲咧喺新媒體當中，佢真係玩得好好。而新媒體係咩咧？其實是一種政治公關嚟啫嘛 ，exactly 就是政治公關的功能嚟啫嘛。 同埋我覺得他係成日利用了一個叫做香港人啊嗰種嘅，即係恨鐵不成鋼，即係話成日都有個心態就係、是，唉，共產黨雖然做了個撲街嘢，但係咧都希望佢有朝一日咧，即係六四嘅心態咯，都希望有朝一日咧佢係會做翻啲好嘅嘢嘅。 嗯。 即係佢未去到絕望，其實每一次佢就話：，共產黨都係衰格嘅嗰下咧，其實佢個心未去到絕望。 嗱、啊，我今日 即係大家都盼望一個好嘅皇帝啦。 係啦係啦， 唔止啊！我覺得咧， 江水我哋有時美化咗佢啊嘛，其實佢係戇居居嘅啫嘛，大佬係咪嗰度？ 習近平真係好唔簡單，佢因為佢身邊咧多叻人啊、嗯，事實上佢真係身邊多叻。我今日先睇完一篇文章咧，其實係好中國觀點，但係佢可以將成個嘅世界格局咧，係用中國嘅邏輯嚟去 present 一次。是頭頭是道的，即係講埋由貨幣戰爭啊，而家後貨幣戰爭啊，點樣一帶一路啊，諸如此類，將成個 picture 講曬出嚟。 嗯， 哇，講真掂喎，呢個真係 吹得。 我懷疑係咪你寫添啊？真係。 我講過好多次，我教大家做呢啲咁嘅文章咧。 唔係，最中意吹呢啲嘢嘅，大佬。 你都做得到嘅，其實。啊、所有國粹派、所有曾玉成、曾德成呢啲咁嘅人都吹得到，就係先從一個國際世界大格局開始起，但係咧。 跟住再國情論， 係啦，跟住國情論，跟住去到習近平永續執政，但你發覺所有呢啲嘢中間，你要攻擊佢哋好 冇意思嘅， 係冇 correlation 嘅。 誒，睇結論啊，你想達到咩目的先？你揾個理由啊，嚟堆砌你個目的， 即係一啲花巧，好花巧，即係我哋國術咁樣，一開始哇又嗌又成拳風國貨， 係 啦， 成件打低咗， 跟住俾人攞支槍嚟一嘢掹低咗，就係呢啲咁嘅所謂嘅世界 套路呢叫 國。情加世界大勢的分析，其實呢啲係套路嚟嘅，真係你入咗佢套路就死緊嘅。因為佢個套路由 Donald Trump 當選開始，然後美國共和黨鷹派抬頭，中美貿易戰前夕，然後日本極右勢力抬頭，再加蔡英文台灣旅行法，然後講到今時今日點解有 DQ 長毛都得嘅。你問我，我即刻可以講出嚟。 唔好中計，唉， 真係因為嗰套只有一個英文字叫做 bluffing。共產黨冇嘢叻 ，bluffing 係最叻。而家 Donald Trump 先至知道，因為 Donald Trump 係另一個 bluffer。 嗱， 佢係更 大嘅。癲佬鬥癲佬， 係啦，癲佬鬥癲佬，佢先知道，頂你嗰啲招數原來同我一樣嘅， 係都係鬥癲嘛， 都係鬥 bluff。 唔係嗱，鬥 bluff 之餘咧，我覺得 Donald Trump 有一樣嘢，因為佢身處美國，你睇下佢今次喺個股市嘅上落賺咗幾多少錢。你想想 Donald Trump 和過去歷屆總統最大的差別，這個人是生意人來的， 還有這個真是公關高手來的，真的、啊、我懷疑現在出來在 CBS 接受訪問的妓女是他安排的、 啊、他有兩個、啊、你不要搞亂、啊、我最近找了原來、之前說的 Playboy 那個呢又跟最近說的又不同的、啊、兩個來的， 他就將搞亂、啊、就將他 sidetrack 去那邊、啊、其實 我覺得他是個陰謀來的，因為點解咧？好多人咧，因為我有時有啲美國 friend 咧，就喺度 post 佢啲嘢，就話：喂，大佬，我哋而家關心緊中美貿易問題，就唔係講緊佢啲女問題啊，大佬。但係咧，佢咁樣 side track 嗰啲民眾咧，其實就係八卦化咗嗰樣嘢。 八卦化，將個政治 同埋美國人咧，其實你唔好以為佢哋真係好道德啊。喂，克林頓當年咁樣搞法都掂啦。 同埋好簡單啦，喂，美國佬有一半人冇 passport 嘅。 咩冇 passport 啊？ 冇出過國啊！真係。 哦 ，OK。 唔係我覺得， 唔係佢覺得 Donald Trump 好勁啊！ 呢啲情 梗係咯， 唔係咯，為國爭光嘅真係大佬呢鑊， 會影響到佢嘅。 唔係，所以 情色嘅。 如果你中咗共產黨嘅 bluffing 咧，即係喺玉潭冤公園裏邊，你覺得好浪漫嘅原因咩咧？因為張曉明一定會同你 bluff 由中美關係、貿易糾紛、一路到將來嘅世界領導嘅格局， 啊、 然後講到最後尾 都係西方民族主義啫， 就係結束一黨專政啱定唔啱？因為佢個結論可以，即係佢點啊？佢個 preamble 係固定嘅。嗱，如果奧巴馬年代就係美國重返亞洲，然後亡我之心不死，咁一路開始， 美國人繼續要恰我哋。 然後講到黃之鋒點解可以識得 海軍陸戰隊， 海軍陸戰隊嘅格鬥技都得。你明唔明啊？即係佢個結論同佢之前嗰套嘅 preamble bluffing 嗰套嘢咧，其實係冇相關性嘅。 嗯， 你要當佢係精神病人咁樣去睇，真㗎，即係等於無定向。 所以咧，美國佬有啲咧， 無定向間歇喪心病狂症係啦。 所以有一次咧，我去開嗰啲會咧，咁有一個美國佬咧就研，即係佢寫一本書嘅，就係、是、唔知道中情局定係乜鬼咧，就話俾我聽，即係其實呢本書嘅結論咧得一句嘅啫。咁佢俾本書我都派俾人㗎啦。佢、就話其實咧幾百年嚟咧。美國人從來都係認為要 appeasement policy。佢話我美國人從來冇恰過你中國人。嗱，一場仗未打過啊！你要咩嗰啲咩庚子條款，我都係勸嗰啲即係歐洲國家。 收尾佢攞啲錢走去 俾翻你嘅 獎學金係啊！ 又搞咩大學啊嗰啲咩嘢？ 而家冇江澤民噶，如果唔係聖約翰大學嗰啲咪。 喂，所以咧，第一佢話俾自己美國人聽，我從來冇恰過中國人。第二就係我從來都係為佢哋著想。喂，嗰條美國佬好認真喺度 present， 哇！咦，又似模似樣喎，大佬。 呢啲咪 bluffing 咯，都係 bluffing 嚟噶。事實上，即係美國對於全世界嗰個嘅 strategy 咧，就唔係你頭先講嗰套噶嘛，佢係 build up 另一套嘅嘢嚟啊嘛。所以我想講咧，頭先我講， 所以咧佢就界分 呢一種而家中共呢種 列強侵略中國咧，係冇我美國人份嘅。 過去十年咧，其實 應該話阿習近平冇十年啦，過去五年裏面咧，其實喺呢一方面嘅 bluffing 咧係進步咗好多嘅。 我懷疑 好多呢啲咁嘅國情班咧，就係講呢啲嘢噶啦。 我最近我上嗰個網站，好得意嘅。嗰、那個網站係咩咧？叫做金句生成器啊 ，quotation machine 啊，係可以生產出有意義嘅金句嘅喎。 嗯， 真㗎。 嗯， 即系话 AI 嚟嘅，应该有 AI 成分 嘅。你又识呢类嘢？我哋将头先嗰啲咩井水集啊、关超啊， 系啊，输晒落去啫嘛。 时报社论啦， 输晒入去咯。 曾玉成啲专栏输晒入去之后咧，其实我觉得可以生产出一种咁样嘅，即系中共式嘅世界形势同埋 DQ 关系呢啲分析嘅。每一日喺城寨更新。 喂，大佬， 机器写嘅文章， 机器写嘅文章， 大佬 系啊，完全由机器写嘅，系将嗰啲无意义嘅句子组织埋一齐。但你睇落去觉得？咦， 似模似啊 ，must be something， 咪就系咁咯， 嗯， 系嘛，即系呢个就系我成日都话咧，当你从政头嗰十年，你遇上呢啲共产党员咧，必死。 所以我觉得汤家骅咧呢两个钟就 系 听 真系初恋啊，呢啲真系， 所以佢觉得好 dramatic， 系啊，佢觉得好 romantic， 就因为政治初恋交托咗俾一班咁嘅 bluffers， 啊， 即系姑爷仔啊嘛 ，bluffers 即系。就是永遠講到咧，我嗱姑爺仔講嘢咧，其中一個方法係咩咧？永遠都係 future tense。張曉明肯定永遠都係講 future tense 啊！將來我哋點點點，將來我哋點點點。所以你俾佢 bluff 多一陣咧，我相信嗰啲民主黨人都係一樣嘅。 我唔明白你講咩啊？其實你依方面 專家、啊， 我完全唔明白你講嘅咩咩 future tense 啊！ 休息一陣，我哋轉頭翻嚟諗諗先。 呢樣嘢邊個教我？ 邊個啊？ 郭明宣啊！ 中文大學哲學系嘅李天明教授。 李天明溝女王你嘛，大佬。 係啦，佢就話只有一個方法，點樣可以識到女仔，就係、是、永遠講嘢係用 future tense， 千祈唔可以用，唔好係。present tense 都唔好用，更加唔好用系叫 past perfect continuous tense。 past perfect continuous， OK， 唔识啦， 死 140 happy going 嗰啲咪 past perfect continuous tense 咯。 休息一阵先。 荔枝角 D2 店由即日至3月31日，上嚟荔枝角 D2 店最新产品黄金咖喱鸡500克只卖28蚊。买满300蚊，仲送你维他命啤酒4罐，同埋海底捞火锅100蚊现金券1张，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仲有其他精选特价产品，包括恒河咖喱屋咖喱白无羊650克装，超底价136蚊，最啱用嚟红烧同炆嘅日本猪手粒400克只系28蚊，法国红鸡排肠仔10条只卖8蚊。健康唔肥腻嘅鸵鸟扒250克只系32蚊，仲有更多特价优惠，快啲嚟人民超市荔枝角 D2 店睇下啦！人民。